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. 给我祝福。

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一早上跑了6次厕所，脚都软了， 吃坏肚子了吧？ 我就喝了杯冰牛奶啊。 牛奶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营养佳品，但一般人对于营养尚存许多误区，使本该被吸收的营养白白流失，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，对身体造成必要的伤害。那平时喝牛奶时有哪些误区呢？将买回来的牛奶煮沸再喝，可以消毒杀菌，这是很多人的普遍认识，但已经过杀菌处理的产品完全不必再次煮沸。如果实在不放心，将牛奶在70摄氏度时煮3分钟，50摄氏度时煮6分钟，就可以达到消毒目的。长时间煮沸就会使牛奶中的乳糖出现焦化现象，而焦糖可诱发癌症。其次，煮沸后牛奶中的钙会出现磷酸生成现象。从冰箱里取出的牛奶加热到适合饮用的温度即可。牛奶不宜受日光照射，用微波炉加热时容器最好有盖，时间不宜过长。牛奶遇冷结冰时由外向内发展，即在容器壁的周围先结冰，中心部分后结冰，这时牛奶中的脂肪蛋白质分离，干酪素呈微粒状态分散于牛奶中。加热融化的冰冻牛奶味道明显淡薄，汁液呈水样，降低了营养价值。养生小贴士：饮用牛奶选对时间。空腹喝牛奶，其中大量的蛋白质往往会作为热能消耗掉，喝到胃中又会形成假饱现象，影响了进食量。因此早餐最好吃一些淀粉类的食物，1至2个小时之后再喝牛奶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不要不要，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，为何这么伟大，如此感觉不到，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，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，骑着单车的我俩，怀紧贴背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，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，谁要下车，难离难舍，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间再冷酷，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。怎会看不到，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，从来虚伪以待，何不给个拥抱，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，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，怀念单车给你我，唯一有过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，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儿能伏于

Yeah.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在有着悠久造船历史的西班牙港口城市巴塞罗那，有一家著名的造船厂，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造船厂从建厂的那一天开始就立了一个规矩，所有从造船厂出去的船舶都要造一个小模型留在厂里，并把这只船出厂后的命运刻在模型上，并且厂里有房间专门用来陈列船舶模型。所有走进这个陈列馆的人都会被那些船舶模型所震慑，不是因为船舶模型造型的精致和千姿百态，不是因为感叹造船厂悠久的历史和对于西班牙航海业的卓越贡献，而是被每一个船舶模型上面雕刻的文字。有一只名叫西班牙公主的船舶模型上雕刻的文字是这样的：本船共计航海50年，其中11次遭遇冰川，有6次遭海盗抢掠，有9次被另外的船舶相撞，有21次发生故障抛锚搁浅。每一个模型上都有这样的文字，详细记录着该船舶经历的风风雨雨。在陈列馆最里面的一面墙上，是对上千年来造船厂所有出厂船舶的概述。造船厂出厂的近10万只船舶当中，有6000只在大海中沉没，有9000只因为受伤严重不能再进行修复航行，有6万只船舶都遭遇过20次以上的大灾难，没有过一只船从下海的那一天开始没有过受伤的经历。简单生活格言，